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，让戏剧帮您实现；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，让戏剧为您上演；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，让戏剧给您带来；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，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。听舞台上的故事，体会戏剧中的人生。欢迎进入戏剧空间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话剧《在这个家庭里》的下半部分的录音剪辑。在话剧的上半部分当中呢，研究生毕业的女儿回到了家中，给这个表面平静的家庭掀起了小小的波澜。儿子陈庆儿又遇到了自己小时候就非常喜欢的女孩子小旭，而如今呢，小旭却是个舞厅小姐，给这个注重荣誉的家庭里又带来了新的挑战。下面呢，就请大家继续欣赏话剧《在这个家庭里》的下半部分。又是一个清爽的早晨，家里的每个人都在干着自己的事情。这时候肖林又来了。 刚来。杏儿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啊，竞选作业队长。 哎，行啊。 啊，还有呢，准备奏呢。 哎，杏儿，你的事儿我很抱歉。哎，不过那帮小旭是真的想见你。 我告诉你，你骗谁都行，只是不许骗我姐姐，知道了吗？ 我怎么会呢？ 肖林赶紧躲进静雅的房间，接起电话。 别听他吓唬你，市场经济不怕上老平，关键是力气的事儿。对，力气足够，不然会翻船的。 好，我马上就过去。哎，好好好。 那箱子里是什么？ 什么都别问，听我好。 我跟你说，你跟汪小旭的事情。 哎呀，静雅，我跟你说，我有急事。这是钥匙。 伯父，你好。 有事啊？ 你能不能做点对国家有益的事情？ 伯父，你想说什么？ 你靠倒卖这里的石油发了大财，现在国际油价低迷，走私油挤占了国内市场，咱们这炼油厂第一次出现亏损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你能不能帮着促销一下？人总是要讲些良心的。 伯父，市场经济不讲良心，当我破产跳楼摔得浑身是血的时候，那良心也只能坐在一边袖手旁观。伯父，在这方面我无能为力。 可走私石油是犯法的。 那是您见得太少。伯父，您别生气，对您刚才提的要求我努力去做。 你可拿是那么大的气呀、 我只是不明白，我们的女儿怎么会看上他？ 好了好了，咱们这一代人是靠信仰活着，而他们就更实际。 这是一种进步，简直无法理解，我无法理解。 喝点水，消消气啊！哎，今天可是星期天，我出去买点菜。啊， 好好。